迎接冰雪盛会，学习实用英语。 Air, Autumn, Air. Welcome and enjoy the show. 北京外语广播，冬奥英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冬奥英语节目，我是乐意 Larry。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个冬奥运动项目，叫花样滑冰，英文叫做 Figure Skating。 Figure Skating is a sport and activity performed on ice, including individuals, duos and groups. It has been on the program of Olympic Winter Games since 1924.The four Olympic disciplines are men's singles, women's singles, pair skating and ice dancing. Figure skating 就是花样滑冰的意思。花样滑冰运动是一项包括单人、双人和团体项目的冰上运动项目。花样滑冰在1924年成为冬奥会运动项目。它主要包括男子单人滑、女子单人滑、双人滑和冰上舞蹈。 In competition of singles for men and women, individual skaters perform jumps, spins, step sequences, spirals and other elements in their programs. 在男子单人和女子单人滑冰项目中，运动员会完成跳跃、旋转、连续步伐、螺旋和其他动作。好，能够听得出来，花样滑冰是一项特别具有视觉效果的体育运动。那么我们来学习一下有关于花样滑冰这项冬奥运动的相关词汇。首先，花样滑冰，刚才您听清楚它的英文怎么说了吗？是 figure skating。 figure 的拼写是 F-I-G-U-R-E。 figure skating 就是花样滑冰。另外刚才还提到了单人滑冰和双人滑冰，那么单人就叫做 individual， 双人则是 duo。 duo 的拼写是 D-U-O。 好，以上就是今天的冬奥英语。 有一种古老的食物吸引着东西方的味蕾，经丝绸之路传入中国之后传到阿拉伯帝国，大约公元八世纪开始风靡亚洲、欧洲的厨房，它就是面条。人与美味无国界，世界与你零距离。 北京外语广播，聆听彼此，走进你我。If you smile when no one is around, you really mean it. 如果你独自一个人笑了，那是真心的笑。分享每一时刻，您现在听到的是 Radio 774北京外语广播。北京外语